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您家来暖气了吗？这不知道大家伙这个今天半夜有没有听到那个家里的暖气管咕噜咕噜的声音啊， 咕噜咕噜。 反正昨天晚上就是今天这个凌晨这个半夜吧，好像是2点多钟啊，我就被暖气管这咕噜咕噜声吵醒了。 哎呦， 吵醒的时候我意识到啊，要供暖了。不知道大家伙啊，现在屋子里的室内温度是多少呢？这个您家暖气热乎了没有啊？这在今天之后啊，您家有没有发生什么新变化呀？比方说您家开始买冰棍买雪糕了，开始打算在屋里吃冷饮了。比方说您把那个棉拖鞋呀，那个厚的那个什么棉披肩什么的收起来了啊。 哎，这倒是啊。 类似于这种的变化，您家今天发生了哪些呢？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也就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本市呢也正式开始供暖了。 嗯， 记者今天呢也从市供热办获悉啊，北京市供热服务热线12319已经开通。如果大家伙觉得室内温度不达标啊，您确定您家是咱们那个集体供暖的啊，就可以拨打供热服务热线进行反馈。您要是小区自采暖供暖的那个，打这电话没用。 嗯，12319啊。 哎，上午呢，记者也跟随着市热力集团的工作人员入户测温。来到了四惠地铁站附近的某小区啊，这小区他们梁大爷家里。 嗯， 梁大爷正穿着羊毛衫啊，跟他们家老伴梁大娘啊一起看电视呢。工作人员测了温度之后，显示温度客厅是20摄氏度，卧室是19摄氏度。 嗯， 梁大爷说啊，一周之前我就感觉到热乎了，今天开着窗户穿着羊毛衫还感觉有点热。 那确实是暖和了。 热力集团的工作人员说啊，在开窗的情况之下，室内温度应该保持在16摄氏度以上，目前来看室温达标，如果不达标，检测人员呢会上门查找原因进行维修调控。为了缓解往年供暖初期报修电话会被打爆的尴尬啊，今年从11月初开始，供暖的主管部门首次面对面的约谈了170多家往年投诉率比较高的那些供暖企业。 嗯， 供热办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啊，这是本市首次对供暖企业进行当面约谈。过去啊也约谈，但不是面对面啊，一般要不然就打个电话或者传真来约谈。 嗯， 这次不一样，那是面对面沟通， 更正式了啊。 其中呢，市供热办啊约谈了8家企业，各区县呢约谈了160多家。这个沟通的问题啊，主要是像暖气不热呀、漏水呀、堵塞呀这些问题，分类别的告知他们。各区县的供热主管部门呢，要根据供热的供暖热线投诉情况，严格督促各供热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不得出现推诿、扯皮等现象。 嗯，你说啊，在北方，这个暖气到了冬天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对于一些年轻小伙子、小姑娘来说，可能身体本身就热量就高，但是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或者说一些小朋友来说，这个暖气就尤为的珍贵啊。 是啊， 所以这次也可以看到，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 对， 我们觉得也非常的开心。 这目前这种工作态度哈，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欣喜的。当然了，这个最好别有什么问题，要真有问题，咱也不怕啊。 嗯， 记住咱们北京市的供热服务热线12319，咱们那个由咱市供热办这边来。这个协调的都没有问题，您要是小区自采的这样的系统的话， 嗯， 就得联系您的物业哈。希望大家这个在这个这两天啊，尤其是刚刚供暖期间，能够平和的度过这一段这叫过渡期，是不是？ 嗯。从昨天上午到今天早晨6点46分，三元桥旧桥身拆解完毕。今天上午9点，三元桥的新桥梁被两台托运架一体机缓缓的举起。 嗯， 9点50分，新桥梁就位，全场施工人员爆发出了欢呼声。 哎呦， 昨天晚上10点多啊，三元桥的旧桥梁的拆解工作还在持续，这桥两端的警戒线外啊，上100名热心市民都在翘首观望。 嗯， 大家说啊，对于城区内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啊，特别的关注。 也确实， 因为这个三元桥旧桥梁它的状况不佳。 为了保障施工的安全，原本这个旧桥梁啊是打算用驼运计划，最后变为了拆解，旧桥梁被切割成了27块，并由这个大型的吊装机把它运走。 嗯， 到今天早上6:46，旧桥梁的最后一块被运出了施工现场。这个现场的专家跟施工人员至此是又忙了10几个小时，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还来不及做太多的修整，因为新桥梁的驼运马上就会开始。 这得加班加点干活。 嗯，今天上午9点，被命名为神驼一号、二号的两台一体机亮起了大灯，驼运正式开始。1300吨钢结构新桥梁被缓缓的驮起，随后呢，两车开始向南侧这个桥墩方向移动。 这俩车一起移动。 嗯，除了有卫星定位、红外线等科技手段确保路线，也为了保证驮运过程万无一失啊，这两辆车的速度一直同步保持在每分钟1米。 就那么大车，就这都能保持同步？ 嗯，55.9米长的桥梁，接缝宽度却只能是1.5厘米，容不得半点的误差。上午9点，三元桥新桥梁完全停止了移动，它已经完全达到了预定的位置。重达1300吨的庞然大物在预定位置内严丝合缝。9:50，新桥梁就位，全场可以说爆发出了欢呼声：“成功啦！坚守这么多天，为的就是这一瞬间呐！” 这就装好了。 嗯，总工程师卢九章介绍啊，新桥梁进入这个预定位置之后，经过初步的测量，它的这个误差范围也是非常的理想。 嗯， 控制在了9毫米以内。 这9毫米，这就算误差啦。 嗯， 50多米长的大桥，只有9毫米的误差。 嗯，但是接下来呢，还会进行这个伸缩缝处理，包括这个还有这个沥青铺设等工作，大约需要5个小时。那市交通委、路政局相关人士也是告诉记者啊，这个新桥梁的这个桥体到位之后呢，桥面还要铺设2层沥青。 嗯， 市交通委今天中午12点也预计啊，今天傍晚三元桥、京顺路将会同时恢复交通。 哎呀，也感谢咱们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各位工程师和咱们施工的工作人员哈， 嗯， 加班加点这样赶工来完成咱们这样的一项硕大的工程啊。 确实。 当然了，也谢谢咱们所有市民的理解和配合，还是得向咱们奋战在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说一声辛苦了，因为毕竟外面现在天寒地冻啊。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之下，然后又这个工期时间这么短，压力这么大， 嗯， 而且能把咱们这工程现在完成的，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完美了，是吧？ 没错，没错。 所以说，确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们啊！我们的生活有着这样的工作人员的保障啊，确实让我们觉得幸福感好高哦。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哈，不仅催生了很多70后、80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想法， 嗯， 同时啊，也带动了打算生二孩的准妈妈要留存脐带血的行动。 哦，这个脐带血是吗？ 哎，昨天北京市脐带血库啊举行开放日活动，这就吸引了70多对左右的准爸爸妈妈来组团参观。不少人更是当场签约，为以后的宝宝预留一份生命的健康保障。 嗯，这也是应该的哈。 而且啊， 嗯， 准爸爸们还亲身体验了一把分娩的阵痛。 这怎么体验呢？ 就是假装生孩子 啊。 这假装还得有高科技设备来配合着啊。这个说这个有好多准备这个体验分娩阵痛的准爸爸们啊，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双手紧紧抓住扶手啊，这一脸狰狞，龇牙咧嘴的大喊：“那停停，不行了，受不了，太疼了！” 怎么弄的？ 这他们啊，这个肚子上、肚皮上有2对电磁极贴片啊，就绑在肚皮上。 嗯， 启动电源开关啊，几分钟之内啊，就一股针刺感、轻微疼痛啊，逐渐加量到2级、3级的痛感。 哎呦！ 根据现场的操作人介绍说啊，这个阵痛体验仪的体验痛感级别分为5级，但也就是开到最大的5级阵痛，其实也只有真正分娩的一半疼痛， 只有它的一半。 哎，因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啊，疼痛级别达到了10级。 嗯， 而现在这些体验的男士当中啊，忍痛能力最强的一位也仅仅坚持到了3级半，就纷纷喊停：“哎呦，可受不了了，赶紧停吧！”这有位先生就说啊， 啊， 这种疼法就像有一只手揪住了你的5脏6腑往外要拽的疼，哎呦，真心是忍不了了。而且还有一部分先生啊，体验完之后，这个抓着自己老婆的手，热泪盈眶的说：“老婆，太不容易了你。” 哎呀，能吃到这个，就是亲身体验换来这个感受，有这样的一个话，我觉得也是够了。 这只是一半 啊。 记者也了解到啊，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啊，也带动了二胎妈妈准妈妈留存脐带血的行动。 说生老大的时候啊，都没留一份脐带血，这回怀了第二个孩子，就想给宝宝留存一份。万一要是咱说万一啊，万一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啊，这两个宝宝都能有保障，不是？准妈妈郑女士说啊，这个和她相同想法的准妈妈呀，也不在少数。 嗯， 昨天开放日现场啊，有几十名准爸妈当场签约承诺啊，要留存脐带血。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一方面是这个准爸妈要给自己未来的孩子啊多一份健康的保障。 是。 另外，我觉得里边有这么一个体验，能让这个当爸爸的啊体验当时就是说作为啊孩子的妈妈在生孩子当时有多不容易。 对。 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嘛。 不过说实话，这机器最高级别也就5级。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为什么不能设一个10级的呢？ 再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啊，有一位先生叫陈先生， 啊， 这是一化名哈，是朝阳区啊某小区的业主。他跟记者说啊，10月20号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开车出门的时候，发现后面啊有一辆灰色的轿车一直跟随着他。当陈先生的妻子把这事儿告诉陈先生之后，陈先生没多想，就说哎，可能是路上车多，觉得没什么。但之后的几天，这辆灰色的轿车依然是跟着陈先生妻子开的车， 这就不太对了吧。 同时他这妻子不是疑心重吗，他还通过这个后视镜发现啊，这后面那辆轿车上的人都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这个情况这拍电影呢这是。 哎，陈先生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就说哎呦，我就觉得这车比较怪异了 啊， 决定对这辆啊挥之不去的轿车来一个反跟踪。他说啊，我就是想摸清楚情况，想知道他们这样跟踪到底是要干什么。 胆子也不小，这事儿光有勇气不行，还得有谋略呀。 于是10月30号的上午，陈先生让妻子啊像往常一样开着车从小区出去。不出所料，已跟踪了一个星期的这么一辆灰色的轿车继续跟在陈先生妻子的车后。而灰色轿车上的人不知道啊，这个时候他们的车后是陈先生朋友所开的4辆车跟着。到了10点左右，一行车行驶到霄云路的时候，陈先生安排好的车辆在这个灰色轿车的后方慢慢靠近，最后直接撞上去。啊，这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追尾的事故， 其实是他们故意造的。 对，随后呢，另外一辆车开到这个灰色轿车的前面，把它别停了。这灰色轿车停下之后，陈先生马上拨打110。那这个时候呢，从这个灰色轿车上下来一名男子，跟陈先生说，你们撞了我的车，给几百块钱就走吧。 哦，这个被撞的主动提出要私了。 对，陈先生回忆说啊，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是在跟踪他，他的车上还有一个人，但是一直不下车。随后陈先生就直接啊开门见山就说，你们为什么跟踪我妻子的车？可对方不承认自己的跟踪行为。 没有啊。 对，也找了各种的理由来推脱。 你看错了吧。 不久之后警方就来到了现场。陈先生说，当时交警勘查之后告诉他，这辆灰色轿车的车牌号是假的，连发动机号都给抹去了。更让陈先生没想到的是，在派出所民警告诉他，他这辆灰色轿车上搜出了有绳子 啊、 锤子、 哎呦、 手铐、望远镜、手机等物品，还有假的身份证、驾驶本等证件。 这两个人不对劲呢。 对啊，此外陈先生还发现啊，妻子所开的这个汽车底盘下被装上了跟踪器，而跟踪器连着这两个男子的手机。陈先生这才反应过来，怪不得我们去哪儿他们都能跟着呢。 所以也就是说，陈先生他们那妻子不是说这个疑心重， 对， 真的是怀疑的有道理。 嗯，而更让陈先生害怕的是，民警从这辆灰色的轿车上找到了一个本子，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照片，这个本子上记录着他们在小区所跟踪的20多辆车的信息，包括跟踪日期、跟踪车辆的这个品牌、颜色、车牌号、进出小区的时间，以及司机的性别等等等等。而记录下来的车啊，大多是一些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一些豪车的品牌。 被盯上的还不仅仅是陈先生他们一家，还有其他邻居。 嗯，那么记者了解到，目前警方已经接到了这起警情，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哎呦，这故事情节实在是太跌宕起伏了，真的还挺惊心动魄的。 是， 你说要是这个陈先生哈、要是一时大意，会儿哎呦这媳妇儿你想太多了，就放任他媳妇儿就这么3次5次这么出去了，哎呦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真的是，真的是。 好就好在哈，大家伙都有这样高度警惕的意识，而且啊还有聪明的智慧能够这个配合这个行动，我觉得这事儿还确实是挺值得敬佩的，是吧？ 是是是是。 当然我还是说建议大家伙啊， 不能贸然行动。你这毕竟这陈先生这事儿，说实话也是胆子是够大的，叫上几个朋友这就敢行动了。 嗯， 您万一这过程当中要是出现点什么其他的纰漏哈，万一要是这灰色吉拉车这歹徒哈，他们有更多的团伙埋伏在咱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是 您就只身犯险了，这事儿确实挺危险的。所以说还是这个临近年关节啊，这天黑得越来越早了，大家呀一定要提高警惕的意识，稍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哈，这大家伙我觉得这还是要及时的这个跟咱们那个这警察叔叔， 没错、啊、 对对对，跟警察叔叔多沟通是吧，反正还是提醒大家伙吧，这个要有安全的意识，在外边一定要加小心。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华舒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舒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呢，全市路网指数已经达到了6.7，中度拥堵级别，与工作日的晚高峰呢基本持平。各条环线和联络线呢都出现了车多和行驶缓慢的情况。目前压力最大的路段是北四环和北五环的内环方向，以及东四环的外环方向，几乎全线车多，行驶不畅。另外呢，这个时段的事故也相对多了起来，像南三环中段的外环方向、杨桥以北的南向北和晋元桥的由南向北这三个路段都是受事故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还有市内的各条高速的进京方向，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车流集中，建议各位司机朋友要关注临近的路况预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这个供暖日开始之后啊，您家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小变化吗？ 嗯， 霞光说，以前啊在家穿棉袄，现在只穿一件秋衣，一件毛衣，变化可大了。 嗯。这张小辉还说，还发来图片呢 啊， 说来暖气了 啊。 今天给我们家抱抱，就是他们家养的猫哈， 小猫咪 洗了个澡，哎，又变成香香的了。 哎呦，这小猫咪暖融毛茸茸的、 嗯， 我估计在这样寒冷的天抱着它都觉得挺暖和的。 是 我身边还有一小伙伴昨天说呢，说干嘛呢？说他跟他妈妈呀在家换被子呢。 换被子？ 我说这大半夜这来暖气换什么被子呀？他说那个啊，之前盖的被子厚了，来了暖气之后开始觉得热。得换薄被子了， 嗯， 这不气人的吗？这不是，就是不知道大家伙哈、啊，这个您家里在来暖气之后哈，供暖日开始之后，您家发生了一些什么新变化呀？您是把厚被子收起来啦，还是说那个棉拖鞋什么的还得穿两天啊？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讲讲您家的故事，您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昨天下午5点啊，朝阳区东坝乡善甸南路道路施工现场，因为挖掘机操作不当，导致这个附近的一个小区的燃气管线破损之后，发生了燃气泄漏。 哎呦， 事故发生之后啊，多部门到场处置，附近的住户也被疏散，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那就好。 根据这个小区的保安回忆啊，昨天晚上5点，小区南门10几米处的工地啊，发出了一声巨大的闷响。尘土都被喷起了10多米高， 哎呦！ 情况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时啊有味儿，那个味儿啊燃气味儿特别刺鼻，施工的人就赶紧报了警。 嗯，赶紧报警。 而小区的10号楼、11号楼的住户介绍说哈、啊， 昨天晚上6点开始，他们就不断的接到物业电话，说担心燃气爆燃啊，要求大家前往小区的安全位置。 嗯，这物业人员还挺负责任的。 人家介绍说啊，应急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啊，迅速将管道阀门关闭，事态得到控制。同时5-6辆消防车也到现场警戒，通过喷水等方式稀释燃气的浓度。同时呢，这个晚上9点啊，小区2000多户居民呢还是处在停气的状态，但是被疏散的居民大多数已经回到家里休息。 嗯， 抢险的人员也证实，燃气管线呢遭到了工地挖掘机外力挖破。据了解啊，施工之前，燃气公司啊将管线的布局和施工方都交代得很清楚，而且还做了提示。破损管道的上方的围挡处还是贴着很多张黄色的警告纸。这一位住户感叹说：“哎呦，太不小心了！这泄露地点就在自家阳台下方5-6米。”为了谨慎起见啊，这位住户已经将自己家的孩子、老人转移到亲戚家暂住2天。昨天晚上10点啊，笔者也看到抢险人员呢已经将新的管道的2端打磨好，并且开始换装了。今天早上物业也证实，小区居民呢已经恢复用气。记者也发现啊，最近呢东坝地区的多条道路都在施工。9月底呢，这个东坝南尔街的某路段施工啊，就因为挖掘机操作不当，已经导致过一次类似的燃气泄漏事故。而昨天这个事儿啊，再次给各大施工单位和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 这件事儿虽然说看起来现在是有惊无险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应该给这个施工方啊提个醒。因为毕竟啊，就作为这个燃气公司以及这个物业啊，都会给这个你要施工的这个位置有什么样的一些管道，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施做的提醒。 嗯， 你在这种情况下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啊， 老出这样的事故是吧？ 就不应该了。 知道大家伙工作压力大，知道大家工期可能比较紧，也知道大家这个想及早完工的这样的迫切的心态哈。 嗯。 但是着急归着急，咱活得干利索了，是不是？这接二连三老这么马虎大意，可了不得。 11月13号的凌晨，由北京飞往大连的 MU2312 航班上，一名男子违规多次使用手机，并对前来劝阻的安全员进行殴打，导致航班返航。航班落地之后，这名男子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西航站区派出所民警带走调查。 这人是喝了吗？都说多少回了，飞机上不管那个国外那些航空公司怎么规定啊，在国内就要遵守咱们国内这些航空公司的规定，不让打开电脑，不让使手机，这不知道吗？ 具体情况当时是这样的哈，这民警介绍了。这名男子姓倪 啊， 在飞机滑行的过程中啊使用手机，这安全员发现了就前去劝阻。这倪某啊态度蛮横，多次大声反问为什么不能用。在安全员多次的要求下，这个倪某极不情愿的就把手机给关掉了。关掉之后呢，他还不息事宁人，继续在机舱内啊大声的叫嚷，不断的对安全员进行辱骂，并发生了肢体冲突。在冲突当中，倪某用拳对安全员的身体进行殴打，导致安全员的面部、胳膊多处软组织损伤。那么机长考虑到倪某已经严重扰乱航空器的秩序，且已经影响到了飞行的安全，要求返航。倪某的行为严重扰乱了飞机上的公共秩序，西航站区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呢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你看看犯浑吧，这一犯浑导致全飞机其他乘客跟着您一起吃瓜烙。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啊，是不是应该有一什么黑名单，你闹事闹一次之后啊，你后面其他再登人的这航空公司的航班，或者说这机场的航班的时候，咱就上一黑名单。你还上去犯浑去，这吸取教训吧。我希望能建这样一个黑名单，给这位一个教训。昨天晚上啊，纪念相声艺术大师刘宝瑞诞辰100周年专场相声晚会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不仅相声界众多名角大腕哈都来到现场献艺，刘宝瑞先生的家人、同事、弟子也都登台亮相。而刘宝瑞先生的关门弟子韩德江的女儿、著名歌手韩红的出现，也是为观众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韩红到那儿去了？ 你看不知道了吧？ 真是不知道啊！ 韩红的父亲韩德江先生啊，居然是刘宝瑞的关门弟子。韩红和相声原来还有着这样深的渊源。韩红也说啊，我父亲呢，在我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虽然没能继承师爷的光荣传统，成为一名相声演员，但是啊，我特别感谢相声演员这4个字儿。 因为啊，我从中深深获益。 哦， 我之所以站在舞台上，可能比其他歌手说话更利索一些，思维更敏锐一些，这些都要感谢我有相声演员的血统。 哎，这么说还合情合理。 哎，所以呀，我要深深鞠躬，感谢我爸爸把相声演员最优质的部分遗传给了我。我一直都以自己是一个相声演员的后代感觉到自豪和骄傲。 您瞅这话说的多好听。 韩红还说呢， 嗯， 我这辈子最梦寐以求的就是能成为一名女相声演员。他说呀，自己非常想和马东一起说相声。 哦， 而且还现场模仿了一段刘宝瑞先生说话，还而且还调侃自己和马东和李金斗长得都有点像哈，说自己从小就管马东的父亲马季哈叫干爹。而李金斗先生呢，也追忆了自己当年学相声的时候，是韩红的爸爸韩德江带着他去北京曲剧团考的试。他呀是看着韩红长大的。 嗯， 韩红自己也说啊，一岁半的时候说，我斗叔把我放在自行车的车斗里，还给我买了一根糖葫芦，后来带着我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转悠来着。 嗯，说起来都是回忆啊。 最后啊，韩红还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映山红》，将优美的歌声啊献给这次纪念演出和所有观众们。所有的演员和嘉宾一起共同登台合影，集体向刘宝瑞大师致敬，同时呢也将欢乐祥和的气氛带给了全场的观众。 嗯， 临近年根底下，像这样的这个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啊也是越来越多哈。 没错， 如果咱广大市民有这闲时间又有这好心情，这您关注一下咱们那个活动的网站什么的，首都之窗什么的，找找这些演艺信息，我们北京电台的一些其他频率也都会有这样及时的新鲜的演出资讯奉献给大家。 嗯， 有时间就去看看呗，挺好的哈， 乐呵乐呵。 对，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内容，说的是这个供暖日之后啊，您家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这啊，你说 不吃草的牛说啊，我们家来暖气之后，温度在23摄氏度以上。哎呦，我把我们家热带鱼加热装置都给关停了。 哎，这你看多好！ 您家温度可是够高的， 23度以上，那确实挺暖和了， 是吧？ 嗯， 这个这注意节能环保哦。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大城小事这个讲故事内容得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接下来呀，还给大家准备了丰台达人秀，也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支持哈。在丰台达人秀之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明天见， 再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聚幸福社区。今天我们将走进南苑街道来认识文化达人赵慧君。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慧君，这一期的我被评为了文化达人。 南苑街道的文化达人赵慧君是雨水情艺术团的创始人，现在是这个艺术团的团长，退休多年以来热心于社区文化活动，作为一名老艺术家，现在依旧活跃在文化战线上，热心积极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在多个平台以及媒体担任评委和老师，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 达人应该是更出色努力的去做具体的文化工作，把文化和艺术的正能量带给我们的社区。现在人民生活提高了，宣传党的政策和党的精神啊，传达到我们老百姓每个人心中。 嗯， 这样呢，我们呢做起工作来呢，通过文艺的方式，就更好的达到宣传和培养文艺骨干的作用。说起来40多年了，我就搞这个文化活动。在南苑地区呢，原来我在专业团体，我是搞戏曲的。退休以后呢，就组织这个雨水情艺术团，因为我们面临的是空军、武警，还有一些个陆军部队，所以叫雨水情艺术团。我们和战士们呢，就是骨肉相连啊，他是我们那个认我们是第二故乡妈妈，我们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这样呢，我们给部队呢也培养了一批一批文艺骨干。我们在社区呢，教给大家，尤其是我个人，教给大家打样。 腰鼓啊，练扇子，扭秧歌，舞龙，完了以后呢，我们组织舞蹈队啊，这些东西呢都要有一个通俗易懂正能量的东西，健康的东西，让我们的中老年人呢更好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更好的体会党的爱民政策。所以说呢，我这些年来呢一直活跃在社区啊，带领着大家演星火工程啊，下乡演百姓大舞台啊，周末呢和我们的社区朋友一起度过很好的夜晚。 社区一会赢一会烦，借着今天这个愉快的周末，在这儿给朋友们带来一台喜闻乐见的节目，希望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在今年的这一次丰台达人秀这幸福社区的活动当中，咱有没有参与呢？ 我参与了编导的这个舞蹈啊，小品，而且是让各个居委会的分部，雨水情分部各个居委会的文艺爱好者，舞蹈的、戏曲的啊，包括什么快板书的，大家都有展示的机会，让他们都像我一样去传播正能量，去以点带面，带动更多的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来享受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我们重在参与了，所以大家玩的特别高兴。 这些活动您都去指导或都去关注都去参与吗？ 我都去，亲力亲为，因为我没有别的，我两个孩子都在国外，我一个老伴儿他支持我。我觉得吧，要想什么叫热爱党，回报党的方式不是嘴，是用我们干的活儿。我越领着大家活动越好，演出场次越多，受到群众和部队的欢迎，就说明我起的作用大，我心里是一种满足感。这个享福啊是俩概念，有人说认为坐在家里喝个茶、打打麻将、聊聊天、串串门是一种享受，我不那么想。我说我现在都70岁了，我已经在这个群众中的生活、大集体的生活呢，已经这么多40多年的文化活动了。如果说我呢要跟大家在一起共同享受晚年，我把我的身上的这些个我会的啊，或者我可以向别人来学的，都奉献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社会环境，奉献给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老年姐妹们，说实在的，我那才真叫一世享受呢。我从中获得了，一，我身体健康了，我心里乐观了，我阳光了，哎，在我对生活更热爱了。由于我热爱了，我又爱好文艺，所以我更加努力的去，以后不辜负达人这个名字，我要把我自己所会的东西全都传播给我的兄弟姐妹们，让进入北京的外地的这些朋友们看看北京人是怎么生活的。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我觉得不知道 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钱，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 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十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喜欢白色，干净雅致，但我不喜欢塑料袋的那种白。使用环保袋，健康生活其实很简单。小公益大文明，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李瑞，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